顶着沐雨成风的火力压制，邹远不退反进，操作着花凡四级硬朝前逼近，想要冲进他可以展开攻击的距离。若是正常情况下，邹远此举必然给花凡四锦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能不能冲过沐雨成风的火力网也是个问题。但现在闪光弹加烟雾弹都发挥了作用，沐雨成风攻势未断，那是苏沐橙凭借自己娴熟的技术在维系，邹远就不信他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还能准确掐中自己的举动。花凡四锦猛冲，沐雨成风的攻势果然没有任何相对应的调整，苏沐橙只是事先放大了火力覆盖的范围，看不到东西，他确实无法准确掌握花凡四锦的动向做出调整。这种缺乏变化的攻势当然难不住邹远，他现在可是一位信心十足的核心选手了，花凡四锦硬挺着伤害终于冲入了弹药师可以做出的攻击范围。举枪，一枚冰弹已经上膛，邹远正待射出，就听轰轰轰三声炮响，三枚反坦克炮喷着火舌就已经飞到面前。邹远大惊，沐雨成风所中的闪光弹效果还没有消失，苏沐橙是怎么知道自己动向的？反坦克炮的伤害花凡四锦当然也可以硬扛，但问题是爆炸所产生的冲击力必然会导致角色晃动，这种时候根本无法进行攻击，这也是枪械职业的一大特点。哪怕是普通攻击，只要准确命中，都会造成局部僵直的效果。而枪炮师作为枪械职业中的重火力，这一特点也是最为明显。所以邹远不得不让花凡四锦朝旁一个闪避，结果就听砰砰砰一阵连响，沐雨成风低弧度射出一枚刺弹炮，此时已经炸裂，刺射弹四下飞射。看到这一攻击，邹远顿时明白，苏沐橙事实上并没有看到花凡四锦的举动，但是他却很清楚此时什么样的举动会对他有威胁，所以他掐准了时间做出了防范于未然的攻击。结果邹远还真打了这样的主意，顿时就苏沐橙闭着眼睛给封堵，再想继续闪光弹的效果早过。苏沐橙看清花凡四锦冲到近前，攻击间已是飞炮操作，角色倒飞拉开，转眼铺天盖地的火力又压下了。邹远真是恨死这窄小的巷道了，如不是这样的地形他不会这样被动，如不是这样的地形他刚才也不至于被苏沐橙闭着眼睛就封堵，如不是这样的地形他也不会又一次深陷沐雨成风的炮火压制。其实弹药师在这样的地形同样可以让火力覆盖到让对手很无奈，奈何苏沐橙充分发挥了沐雨成风的射程优势，面对同是远程职业的弹药师竟然也用距离给压制了。向前冲，沐雨成风会后撤，向后退，沐雨成风会压上，攻击操作之精准让邹远有些骇然。苏沐橙一年没有打过职业联赛，对高水平的节奏或许一时间有些不适应，但是他个人的技艺在这一年里竟然更精进了。花凡四锦被他利用地形完美锁死在这狭小的巷道之内，邹远竟然找不到任何可以脱身的空档。这是苏沐橙吗？炮火中狼狈不堪的邹远有些费解，就他个人而言，他对苏沐橙其实并不太了解。第七赛季他成为职业选手，和唐昊一起成为百花战队的新秀选手，但是职业角色和队长张家乐重叠的他在那个赛季得到的机会少得可怜，和一个观众也差不了多少。结果到了第八赛季，他一下成了主角，一个仓促的主角。邹远浑浑噩噩地恍惚了一个赛季，自己都找不到方向，更别提去注意其他人了。到了第九赛季，他成了真正的主角，而这一赛季中他的对手没有苏沐橙这个名字，自然不需要花费时间去研究苏沐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选手。邹远的了解只是来自于一些道听途说， 他知道苏慕城虽然拥有很高的人气，但也有相当多的人看不起他，认为他靠长相加分，认为他的实力被评估过高，更有甚者直接说他是花瓶，甚至有激进的家世粉丝把家世三连冠结束以后的退步归罪他头上。毕竟他是第四赛季加入的家世，从那以后家世就再没能问鼎过总冠军。在舆论中，苏慕城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选手，但是在职业圈里呢，邹源所知道的是除了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从来没有人抱有这样的观点。那么邹源呢？邹源不得不承认，他对苏慕城事实上也是有一点偏见的，而这点偏见不是来自于他的主观看法，而是被客观灌输的。同一队里，新人和新人之间关系总是难免要好一点，而在邹远出道的那年，他的新人伙伴叫唐昊。以唐昊的性情会对一个有这样争议的选手做何看法，实在不难猜。而和唐昊交流最多的同期新人邹远，对苏慕城的看法也就受了唐昊的影响，颇有些不以为然。只不过那时还只是两个新人在八卦圈内选手，无论是他还是唐昊，在那时可都没资格把苏慕城当对手来看呢。等到两人各自都有了真正的身份和地位时，苏慕城却又跑到挑战赛沉沦去了。昔日两个新人一起的八卦，邹远也记不了太多了，只是那时扬起的观念一直留存在了心中。不过在场上，邹远可没有带着这种情绪，任何一位选手他都不会去轻视，但是苏慕城展现出的能力到底还是让他大吃一惊，显然这和他所以为的苏慕城的实力并不相符，而这个他以为的苏慕城的实力因为心底偏见作祟，保底难免要低一些。而现在他却是被苏慕城完完全全地压制着，邹远没有唐昊那么骄傲的性子，所以他飞快认清了事实。可是这又能怎么样？现在所醒悟已经太迟，这一场对决邹远终究回天乏术，败下阵来。单人赛，星星2-1先拔头筹，作为星星的主场，这时候不来点欢呼和掌声当然是不可能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苏慕城从比赛席里走出，走下场来。对待胜利，他是如此的平静，就像面对那些非议时一样，他从来都只是笑笑，不做回应，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走下场来，走回星星的选手区，他看到叶修站在那儿，鼓掌欢迎着他。苏慕城笑了出来，伸手比划了个胜利的 V 字手势。 了不起，叶修称赞着，一点漏洞都没有，压制得无懈可击，打得很好， 是吧？ 苏慕城还是那样笑着，坐到了叶修身旁。胜利他会努力去争取，但是要在这个人身边，他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更加有意义。 好了，接下来是擂台赛了，出场呢？ 叶修转去招呼接下来的擂台赛了。苏慕城当然不可能再出场，他就在一旁这样托腮看着，脸上的笑容比起拿下胜利时还要来得灿烂。星星这边灿烂，百花则很茫然。单人赛先丢两分，赢了一分的那位也一直是一脸莫名其妙的神情，显然有些不在状态。 叶修和苏慕城都已经在单人赛上过了，擂台赛无论如何也不能输。 于峰对将和他一起出战擂台赛的两位百花选手说着，两人也是坚毅地点了点头，而后一起看着星星这边。星星这边要说威胁最大的选手，在他们看来就是叶修和苏慕城了。方瑞虽然也是全明星级别，但正在职业转型中，这可不是那么快就能完全调整好的，如果是他还是盗贼，百花也会将他列为头号危险目标，但是气功师的话终归还是要差一些的。 单人赛和擂台赛之间有短暂的休息时间，但百花三人已经朝着比赛席走去。现场的电子屏上已经打出了擂台赛双方将要出场选手。百花战队：周光义、于峰、朱孝平。星星战队：方瑞、莫凡、唐柔。第一阵，方瑞对周光义。双方角色已经登录完毕，正在比赛前的展示阶段，比赛席内的选手也可以通过他们的比赛屏看到。方瑞这个荣耀第一盗贼现在竟然成了一个气功师选手，说实话，周光义非常佩服他这份勇气。周光义对方瑞并不陌生，他们同是第五赛季出道的选手，而他一开始出道的机遇比起方瑞要好很多了。他当时可是霸图战队的选手，而那时的霸图刚刚推翻加氏王朝，拿下了第四赛季的总冠军，正值巅峰。周光义起步就在冠军队，前途那叫一片光明。接下来数个赛季，周光义的发展也算顺利，虽然没有成为顶尖明星，但也不断进步，成为了非常有实力的一名选手。周光义在进步，但是霸图却在走下坡路。第四赛季之后，他们就再未杀入过总决赛。上赛季霸图大调整，来了林敬言、张家乐两位顶尖好手。霸图的意图明显，就是要让这些老将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再发光发热一把。林敬言和张家乐发光发热来了，玩家们看得热闹。但是这种时候，霸图战队里总有一些人难免要伤神。出场阵容一共就那么几个位置，有人来，自然就有人要走。任何选手都渴望上场的比赛机会，于是在上个赛季，周光义最终黯然离开了他效力四年的霸图战队。他原本一直以为自己是可以在这支队伍打到退役的。